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1月25号星期三，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1和6。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2016年春运火车票明天开售， 因病致贫家庭明年起可以申领医疗救助，每年最高8万元。 本周6起，市民可以就近捐赠冬衣。 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普京称遭背后捅刀，北约表示说土耳其不冷静。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正规餐馆掩护无照早餐摊，吃早餐咱们要擦亮双眼。 中关村黑导购拉客忽悠消费者，实体卖场雪上加霜。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朝鲜推出乘飞机环游平壤的旅游项目。 北大教授状告央视，认为其播出的广告反科学。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宋凤霞是门头沟邮政局的退休职工，在三家店邮局宿舍小区街坊四邻的眼里，他是一位人缘好、热心肠的人。他30年来义务照顾邻居百岁老人的事儿，更是被传为佳话。稍后我们来听孝心好邻居。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2016年春运火车票从哪一天起开售？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1、2级转4级，阵风5、6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0下1到0度。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5级转3、4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0下9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新鲜资讯头条，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2016年春运火车票从本周四，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务工人员个人也可以到车站窗口提交购买增开旅客列车的车票需求。 据了解，现在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电话3种渠道的预售期为60天，车站窗口、代售点、自动售票机等渠道的预售期是58天。春运增开旅客列车的火车票自12月16号起开始发售，预售期为40天。 2016年春运，铁路部门对务工人员购票也推出了新的服务举措。除了在统一时间内购票或通过所在单位团体购票外，12月6号到12月12号，零散的务工人员还可以通过车站专属的窗口提交增开旅客列车的购票需求。 另外呢，为了保障学生顺利返乡返校，从12月11号起，没有参加院校统一办票的学生呢，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等各个渠道购买1月10号到2月29号之间的学生往返票。 接下来新鲜资讯，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北京因病致贫家庭明年起可以申领医疗救助了，每年最高8万元。 按照规定呢，患有恶性肿瘤、重性精神病、白血病、肾透析、甲亢等15类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庭，如果医保报销之后，家庭负担的合规医疗费超过承受能力，可以获得由县民政部门给予的每年最高8万元的医疗救助资金。 同时，申请因病致贫的家庭必须进行收入财产成员的认定，在申请程序上将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同一自然年度内只能申请一次，全年救助封顶线为8万元。具体认定条件和救助标准由县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共同研究制定。 新鲜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降低非居民销售气价和热价。其中非居民气价每立方米平均降低0.71元，目前呢，非居民气价已经在11月20号与上游价格同步调整，非居民热价将在2015到2016年采暖季开始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首次推出了城六区与郊区差别化能源价格政策，城六区非居民单位气价每立方米降低0.62元，而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门头沟等郊区呢，下降是更多的，每立方米降低0.86元。 气价调整的同时，热价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从2015到2016年供暖季起，北京按面积缴费和按热气量收费的非居民供热价格都有所下调。据了解，对于已经缴费的用户，相关部门要求供热企业要妥善协商退费办法，严格落实新价格政策。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公安部近日召开会议，研究无户口人员落户工作，着力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入口户口的问题。 据了解，全国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这1300多万人大部分都是超生未上户口的，另外还有极个别的人户口正在办理期间。 有专家认为，要解决黑户落户的问题呢，首先要了解居民为何没有落户，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分类解决。另外，黑户落户之后涉及的教育、就医等都需要财力的支撑，这些呢都需要相关设施和政策的配套支持。 新鲜资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教育部昨天表示，全面二孩实施之后，适龄幼儿入园不再需要独生子女证了。同时呢，将会进一步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力度，坚决防止和纠正幼儿园小学化的倾向，也严禁小学以各种名义进行选拔性的入学考试。 相关负责人还透露，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小学一年级要严格实行零起点教学。教育部门将定期发布幼儿园的质量监测评估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另外，针对近期有媒体报道说部分城市的幼儿园建议家长购买幼儿教材一事，专家表示说，3到6岁的儿童要以游戏为主，教育部官方也没有指定并推荐过任何入园课本和教材，很多都是商业机构的运作，家长不要轻信。 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来关注一下。地安门天意批发市场将于12月9号停止营业，这几天的市场的几百个商户正在清仓甩卖。 记者在天意地安门店看到，多数商铺呢都已经贴出了撤摊狂甩、 全场大清仓等字样，很多老客户也趁着这几天啊赶来，希望多囤一些生活用品。 嗯，周边居民表示呢，尽管市场方便了买东西，但是因为进货人群的增加导致的交通拥堵也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接受了。据了解，西城小商品市场呢非常集中，全区小商品批发市场有70多家，有代表性的是动批、天意、官批、万通等等，总摊位超过20000个。 目前批发市场已经成为西城首要疏解的非首都功能，年底前动批的30万平米营业面积就要疏解走20万平米，1.3万多个摊位当中将疏解走6000到7000个摊位。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即日起将发放10万个灭烟盒，加大冬季控烟力度。 针对目前部分烟民乱丢烟头的现象，市控烟协会特意设计制作了灭烟盒。这些灭烟盒呢，呈圆筒状，可以有效阻燃，并且便于随身携带，还能够多次使用。 从今天开始呢，市控烟协会将组织志愿者在劝阻吸烟时，将灭烟盒发放给烟民，提倡广大烟民在不吸烟、少吸烟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将烟头放到灭烟盒之内，再进行集中的处理。 新鲜资讯，我们再来说说2015温暖一冬志愿活动，昨天启动了。从28号，也就是本周六起，市民呢可以将家里闲置的冬装就近送到社区青年会，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据了解，温暖一冬活动和其他捐赠衣物活动相比啊，要求更加严格。捐赠衣物必须是80新以上、清洗干净、无破损的御寒外套，每件衣服都要经过专业志愿者的严格检查才能够传递。 捐赠活动将持续到12月11号，全市呢有292家社区青年会都可以接受捐赠。市民可以登录北京共青团网站温暖一冬专业页面，查询距离自己家最近的捐赠地点。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北京又飘起了雪花，不过降雪量比上周末的降雪要小很多，大部分地区降雪量不足1毫米。今明两天北京天气是以晴为主的，但是午后风力加大，市民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和防寒保暖。 那么最近也有不少人发出疑问啊，说此前不是说过今年受强厄尔尼诺影响将会迎来一个暖冬吗？但是现在这个温度为什么这么低呢？今年会不会是最冷的冬天呢？专家就此解释说，现在来断言今年是冷冬还是暖冬还为时尚早。 原因啊是暖冬计算的时间是12月到2月份，即便现在冷空气占据优势，可是后面暖空气还有足够长的时间进行反击，而且从以往的数据来看，厄尔尼诺背景下暖冬还是胜率更大一点。 那最近除了天气有点反常之外呢，不少市民发现理财产品也有一些反常了。今年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出现了长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倒挂的特殊现象。 以往呢，理财产品期限越长，收益率往往越高，可是今年理财产品时间长的反而比时间短的收益率要低。临近年关，不少居民呢开始动起了理财的念头，希望将一年的储蓄进行一个投资，来年获得保值增值。 理财专家分析说，随着央行接连降息，利率走低成为市场上的普遍预期，银行从利率风险的角度考虑，当然要降低长期产品的收益。此外呢，这一特殊现象也和银行临近年底充实点有关系，他们想通过提高中短期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可以尽量挽留和吸纳储户的资金。 业内人士建议，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呢，年末往往是银行、网贷平台等金融机构发行高收益理财产品的高峰期，考虑到年末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呢可能会再度走高，建议投资者应该把目光放远，适合选择一些进行投资的短期理财产品，可能会更适合您。 新鲜资讯的最后，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落的最新进展。 一架俄罗斯苏-24战斗机昨天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被土耳其军方派出的 F-16 战机击落。 土耳其方面表示说，这架战机是因为侵犯到土耳其领空，所以遭到击落。但上述说法却被俄罗斯方面否认。俄罗斯方面表示说，这架战机当天全程没有离开过叙利亚领空。 事发之后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件事超出了反恐的范畴。今天的损失是恐怖主义帮凶在我们背后捅刀。 那么土耳其外交部证实，事件当中跳伞逃生的两名俄罗斯飞行员，一人已经丧生，另外一名至今下落不明。此前也有媒体称，其中一名飞行员被叙利亚逮捕。 今天早晨最新的消息显示呢，美国总统奥巴马表态说，土耳其有权捍卫领空完整，但是应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北约的表态和美国一样，确认俄罗斯战机曾经入侵到土耳其领空，但认为土耳其军方本应更好地化解此事，比如驱逐俄罗斯战机而不是直接击落，现在的做法不太冷静。 对于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事件会如何发酵，专家分析呢，俄土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而土耳其的举动也不会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造成太大的冲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听到正规餐馆掩护无照早餐摊，吃早餐咱们要擦亮双眼。 中关村黑导购拉客忽悠消费者，实体店卖场雪上加霜。 好的，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燕妮。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王文静。文静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美指的走势。 好，受助于美联储官员有关升息的言论，周一美元指数触及八个月的高位100.01，距离今年的峰值100.39已经不远。周二亚洲时段美元指数震荡下行，盘中一度跌至99.46。美洲时段美国三季度 GDP 表现亮丽，为美联储十二月加息增强信心，美元指数反弹收在99.59。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 GDP 实际年化季率修正值增长2.1%，符合预期，初值为1.5%。美国三季度经济增速较初值显著上修，显示该国经济比最初认为的更健康，也更具有弹性。为美联储在十二月加息增强信心。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年化季率增幅被下修至3%，预期和初值均为3.2%，但其增幅依然强劲，可以认为消费将继续为美国经济提供动力。此外，美国第三季度 PCE 物价指数年化季率修正值上升1.3%，预期和初值均为1.2%。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化季率上升1.3%，符合预期和前值。美联储十二月加息貌似势在必行，美联储官员多次强调应关注经济数据，在美元指数百元整数关口前，多空双方必将激烈争夺，一旦市场选择向上突破白点大关，将开启新的一波上行。但是美联储十二月加息的预期已经基本上反映在目前的走势中，除非有进一步的众多利多消息的推动，否则美元很难大幅上行，这也意味着美元短线面临调整的风险。不过受加息预期的支撑，短线调整的幅度有限。主持人， 再来分析一下英镑的走势。 周二英国公布的十一月零售销售差值为7，预期为25，前值为19。数据公布后，英镑对美元承压下行，随后英国央行官员讲话进一步施压，一度跌至两周低位1.5052。周二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和首席经济学家霍尔丹等人就十一月通胀报告在英国财政部委员会证词，霍尔丹称有证据显示薪资增长放缓，这成为经济复苏的一大难题。目前通胀风险大幅倾向于下行，而且下行风险比通胀报告中更加严重。他表示货币政策方向持中立的立场，升息料将是逐步且有限的。卡尼也表示低利率环境很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英国央行此前在十一月初公布的季度通胀报告中下调了 GDP 和通胀预期，并暗示在2017年初升息。技术面上看，英镑对美元自上周五跌破上行趋势线后延续跌势，并回落至1.51关口下方， 英镑后市有望进一步回落，向下测试前方低点1.5024。主持人， 嗯，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牌价。 好，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88，欧元对人民币报在6.7935，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7828，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932，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6621，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1989。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文静。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以上的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年内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早晨的8:2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说早餐的问题。 嗯， 哎，不知道您今天早上是在哪里吃的早餐？就在昨天，北京市食药监局呢是对全市的早餐服务企业展开了突击检查，结果发现一些餐馆为了贪图利益，将早餐时段出租给了无照商贩，无照商贩就在正规餐馆的掩护之下挂羊头卖狗肉。 哎，昨天上午呢，在朝阳区大望路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啊，当执法人员要求店内的一个早点摊的负责人出示营业执照和健康证的时候，这位负责人拿不出来。所谓的负责人说呢，自己啊是跟店老板合作，但是只负责早点。 而在另外一家门店，经营人员一看见执法人员上门，马上就把原本支在门口卖早餐的馄饨摊、油饼摊一股脑的搬进了店里。在这家店，执法人员发现同样存在拿不出健康证等问题。 就目前早餐服务单位存在的一些违规行为呢，食药监局提醒消费者选择早餐就餐地点时候，需要查看企业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和量化分级标志，这分别代表企业经营资质和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执法人员表示说啊，这二次出租的早点铺啊，安全隐患挺多的，一旦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流动摊贩可以一走了之，餐厅老板也找不到他们。 而目前一些依托门店但是在门店外制作早餐的摊位啊，大多是没有合法资质的餐饮店，消费者呢应该尽量避免选择，按照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早餐店堂内制作早餐，而是应该在厨房加工制作。消费者呢如果发现类似的情况，可以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嗯，继续重点关注，我们再来说说中关村电子卖场周边拉客的导购比顾客还多，消费者屡屡被骗，这令本就处境困难的中关村卖场雪上加霜。 嗯，几年前呢，人们一说起中关村啊，想到的是中国电子产品最大的集散地，可是如今随着电商的崛起，中关村各大电子卖场早已不复当年的繁华。 最近几年，中关村已经启动了电子卖场的转型工作，但是这黑导购、高投诉等曾经广受诟病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记者调查发现，中关村各电子卖场入口等着拉客的导购啊，比顾客还多，每上来一名顾客都会被导购疯抢。 嗯，除了黑导购，被导购带进店之后陷入陷阱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 IT 工作者王先生本想在中关村配置一套电脑，没想到交了钱、签了合同，拿到手里的电脑配置竟然低了很多。王先生说自己啊，其实挺懂电脑的，没想到还是被骗了。 就在王先生想要退货的时候，店老板却表示说退货可以，这钱呢只能退您一半，并声称中关村就是这样，来买东西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像王先生这样遭遇同种商品被替换的消费者呢还有不少，而且大多没有足够的证据去维权。海淀法院方面表示，从去年开始呢，法院每个月都受理一两件这类的官司，这个数字与中关村鼎盛时期基本上还是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 一位曾在中关村开店，现在却转战电商的卖家说，传统卖场本来有现场体验的自己的优势，但是遍布卖场各入口的黑导购以及各种骗局，让这种优势荡然无存，目前就是垂死挣扎。 对于受电商冲击下本来就发展困难的中关村电子卖场来说呢，黑导购高投诉或许是压垮中关村电子卖场的最后一根稻草。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西贝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莲石路的进京方向莲玉桥中间车道的故障车现在正在清理当中。另外呢，在京通快速的四惠桥东进京方向有多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条车道，所以说提醒后车司机一定要注意。另外在南三环的主路木樨园桥到赵公口桥由西向东方向的直行也是行驶缓慢的。 好，那么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然后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朝鲜推出乘飞机环游平壤的旅游项目。 北大教授状告央视，认为其播出的广告反科学。 今天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提出的问题是2016年春运火车票是从哪一天开始发售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的，进入一小段地税小贴士，稍后见。 稍后见。 地税小贴士。 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介绍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相关政策。这项工作与文化娱乐类的企业单位都息息相关。 文化事业建设费是缴纳娱乐业、广告业营业税或增值税的单位和个人缴纳的一项政府性基金。 按照1997年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文化事业建设费按照缴费人应当缴纳娱乐业、广告业营业税的营业额和规定的费率进行计算，费率为3%。从2013年8月1号起，我市进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将广告服务营业税纳入营改增试点改革范围。改征增值税后，对于提供广告服务取得的计费销售额，仍旧按3%的费率计算和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由国税局在征收增值税时一并征收。因此目前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缴纳期限、地点和主管税务机关等方面，应与缴纳娱乐业、广告业的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规定保持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事业建设费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性质不同，前者不属于附加费的性质，也就是说文化事业建设费是按照娱乐业、广告业的营业额或销售额进行计算和缴纳的，不能按照娱乐业、广告业的营业税或增值税的税额进行计算。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您好，我是您的服务顾问小关。汽车上很多零配件，比如机油、机滤、制动片、火花塞等，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必须定期更换。但困扰很多车主的是，更换后的零件品质能否达到原来的质量标准，是否也享有质量担保呢？今天小关就为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原装零件。首先，原装零件的质量标准全部达到新车零件质量标准，和厂家流水线上装配新车的零件标准一致。其次，全部使用专用包装及防伪标识，一个电话就能辨别真伪。此外，还享有一年不计里程的质量担保。 最后提醒您，原装零件由上海大众 4S 店销售，并提供售后服务。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成。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感恩节，新燕纱帽约您一起感恩，51种品牌联袂酬宾，中韩精品展火热启动，更有小黄人、大白等卡通明星在周末现场派送惊喜，回报父母，感恩知己，就在金源新燕纱帽。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上的8:3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旅游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雪后坐 S2 线穿越居庸关，咱们可以去看看雪海。 嗯，今年清明节呢，一组在居庸关拍摄的 S2 线和谐号列车穿越花海的照片红遍网络，被网友称作是开往春天的列车。 哎，时隔7个多月之后呢，北京现在下起了冬雪，有记者啊重回居庸关拍摄了一组 S2 线穿越被白雪覆盖的山林的照片，这个景色之美让网友也纷纷感叹，雪后咱们也一定要去坐一趟 S2 线，感受一下雪国列车的美景。 S2 线呢是北京北站开往延庆的通勤列车，从北京北到八达岭票价约为6块钱，途经居庸关长城，乘坐 S2 线用市政交通一卡通，不用买票，排队刷卡就能上车。 嗯，刘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朝鲜最近推出了一个乘飞机环游平壤的旅游项目。 嗯，新华社报道，朝鲜日前推出了乘飞机环游平壤市区的旅游项目，面向所有的朝鲜民众及在平壤的外国人。 朝鲜唯一的航空公司高丽航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环平壤高空体验游项目呢，一次飞行时间大概在50分钟左右，飞机从平壤市郊出发，环绕平壤市区兜圈，让游客可以从高空俯瞰平壤的美景。 高丽航空表示呢，开发这个观光体验项目的初衷是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希望满足人民乘坐飞机鸟瞰平壤的愿望，更好地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呵，刘资讯呢，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婚夫妻10万元网购马尔代夫旅游，结果被骗。 嗯，为了给新婚妻子一份浪漫啊，杨先生呢在淘宝网名为海外度假游官网的网店购买了一款境外游产品，花费近10万元，没想到一行人到了马尔代夫却发现没有酒店住，行程也没有安排，无奈之下呢，杨先生只好临时在当地找了另外一家旅行社，又花了12万元。 那当时呢，杨先生与网上的这家旅行社商量好退费，结果这家网络旅行社通过微信发了一份和解协议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嗯，杨先生投诉到淘宝网之后才知道，他们花费近10万元购买的旅游产品，但是淘宝网呢只收了卖家1000元的保证金。杨先生认为淘宝网对卖家的所谓监管形同虚设。 而对此呢，淘宝网则声称消费者受卖家诱导提前确认收货了，这违反了平台交易规则，所以才会导致卖家卷款逃跑。淘宝认为呢，卖家的行为涉嫌了诈骗，建议消费者报案，他们也会积极配合。 业内人士认为，现在的网购旅游实际上处于多头管理状态，产生纠纷之后呢，消费者维权艰难。 看来在购买网络平台上销售的旅游产品的时候，咱们消费者还真得多多考察一下商家的信誉和资质，小心别掉进消费陷阱。 嗯， 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北大教授状告央视，认为其播出的广告反科学。 哎，怎么回事呢？近日啊，央视播出了一则某品牌化妆品的广告，因为在这一段15秒的广告当中呢，是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我们恨化学，这引发了84岁北大化学系教授周公度的不满。周教授呢，递交了声明，要状告中央电视台。 周公度在声明当中写道啊， CCTV 8每天晚上8点半呢，都会播放这样的一则广告，最后还在屏幕上较长时间显示我们恨化学，这是一则反科学破坏化学教育的坏广告，应该立即停播，还要设法补救给化学教育造成的损失。 可以说周公度教授的这纸诉状啊，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原微博被转发了几万次。网友们有的说啊，化妆品商家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不要为了宣传品牌而盲目打广告语，最终误导观众。 也有网友认为呢，央视作为权威媒体，肩负着宣传社会正能量的使命，任由此类广告大行其道，不但伤害了观众，也践踏了科学的尊严。 那有评论就说啊，虽然这则广告本意是为了宣传这一品牌化妆品是天然的、无刺激的、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的，但是科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化妆品都不可能没有化学成分。此外，电视广告让明星重复的喊出我们恨化学，这对于学生来说的确有误导之嫌。 目前呢，央视啊还没有对此事件做出回应。 那么今天是周三，照例是图书资讯大搜索的时间，下面就带您去了解一下新书畅销书以及和书有关的那些事儿。 哎，先来关注一下热卖的图书，儿童类图书《孩子提问题，大师来回答2》销量不错，作者呢是英国作家杰玛·哈里斯。 孩子们的脑瓜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但很少会得到大人专业认真的回答，而这本书呢则是别出心裁，邀请孩子们提出各种奇妙有趣的问题，然后呢又邀请诺贝尔奖夺主还有甲壳虫乐队主唱等各领域的世界级顶级专家给孩子们来做一解答。 孩子们问的问题非常有趣，比如猴子还会变成人吗？我们的金鱼认识我吗？胎儿怎么选择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那面对这些问题，各领域的顶级专家又会作何回答呢？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读读这本《孩子提问，大师来回答2》。 热卖图书，再来关注一下经济类方面的图书，《重创时代》，作者呢是吴继红。 可以说创业啊是今年的热门词汇。 《 重创时代，何去何从》这本书和我们分享了普通人创业的可能性与前景。 那么关注完热卖图书，再来说一下新书，近日胡耀邦文选出版。 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胡耀邦文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选约49万字，收入了胡耀邦1952年5月至1986年10月的重要著作77篇，相当一部分都是首次公开发表。 传记类新书《父亲南怀瑾》近日出版，这本书呢是第一部完整还原南怀瑾一生的传记作品。 这本书的作者南一鹏是南怀瑾的第三子，书中详尽记述了南怀瑾少时在家乡开蒙励志，青年离乡拜师访道，而立之年去台湾弘扬文化，花甲到美国传道授业，古稀回到香港广行善举，晚年归根定居太湖等重要的人生阶段。 同样还是新书方面，近日刘晓庆第三本自传《人生不怕从头再来》出版。在这本自传当中呢，他毫不避讳地回忆了自己在监狱的422天的生活。书中他将从人生最高峰跌到最低谷，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一些细节详细的记述。 说完了新书，我们再来为您推荐一本应景的书啊。最近几天呢，北京是接连下了几场雪，这也勾起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滑雪的热情。那么我们要想去滑雪该去哪里呢？ 那么这样一本书啊，就叫全球50家顶级滑雪场，将为您带来答案。书的作者走遍了高加索山脉、落基山、阿尔卑斯山脉的滑雪场，把自己看到的、经历过的雪的世界整理出来，给热爱滑雪的朋友提供参考。 那么下面呢，进入今天的名家推荐图书板块，北京燕山出版社原总编辑、文化学者赵恒为大家推荐了一本有关书法的书，我们来听听。 最近有一本《极简中国书法史》，这本书呢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呢是刘涛，是中央美院的教授。 专门搞中国书法史的。这本书很简明，可以这么说吧，是一本极简单而又不简单的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他这本书呢，就如果说中国书法史，我们可以写出一个四卷本、五卷本都可以。他这本书呢，就是很薄，大概只有不到200页，是，而且呢，他这个确实是深入浅出的。他可以说是以中国的字体为纬，以整个历代的这个时间时代呢为经。所以这个经纬纵横这样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简单明了，而且是言简意赅的这样一个中国书法史。里面呢，选了所有我们知道的一些名帖的图片，比如说平复帖呀、兰亭啊，各种的这种名帖，还有一些碑。因为我们讲碑帖两个字，那么碑是碑，帖是帖。那么碑呢，实际上就是历代的这个书法，这个勒石，就是在石头上刻了以后，然后再进行拓片，这个叫做碑。帖呢，就是实际上是世代流传的法书，就是说我们能看得见的，它写在丝帛上的或者纸上的法书。所以这本书呢，对所有的人，青年学生，这个普通想了解中国书法知识的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吧。 那么为什么要推荐这本有关书法的书呢？赵恒老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来听一下。 他为什么说外国人认为书法不是艺术，他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外国人就是他写字，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工具，他不认为是艺术。那么在到了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从他的书体的这个流变，一直到他这个书画同源的根本的思想，我觉得每一个人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呢，都应该知道我们书法的演变。就是今天我们很多都用电脑了，由于用电脑以后都不大会写字了，或者字除了专门搞这个专业的人以外，很多人对于用手写字已经不太重视了。但是实际上在今天更需要对于中国书体应该有一个梗概性的明确性的了解。 好，文化娱乐资讯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来说一说近600岁太庙将转型成为国学艺术馆，北京职工持金卡、互助卡可以免费参观。 太庙始建于公元1420年，原本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场所。1950年，经周恩来总理提议呢，太庙被移交给北京市总工会管理，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 那么前天四书五经展在太庙艺术馆开展，这场展览呢也为近600年历史的太庙转型拉开了帷幕。据了解啊，5年内劳动人民文化宫将逐渐呈现出集展览展示传统国学特色公园于一身的新形象。 正在太庙艺术馆举办的四书五经文化展将会持续到12月10号，观看展览呢需要购买10元的门票，但是持金卡、互助服务卡的北京市工会职工可以免费参观，报名电话是12351。 除了去太庙看四书五经，我们还可以去中华世纪坛体验一下汉字的乐趣。最近中华世纪坛汉字体验馆向公众开放了。 汉字是怎么产生的？中国的汉字有多少种字体？汉字真的有无限种可能性吗？这些问题您都可以在刚刚向公众预约开放的中华世纪坛汉字体验馆里轻松地找到答案。 在汉字体验馆里啊，除了琳琅满目的展墙视频展示之外呢，还设计了体感操作触屏组合，还有人体组字、3D 错觉等体验活动。观众不仅可以隔空在大屏幕上挥毫写字，还可以打印留存写出的字并拍照留念。 可以说呢，这里有点像汉字的迪士尼乐园。据了解，中华世纪坛汉字体验馆现在也是免费参观，但是需要提前预约，开放时间是每周2到周日。观众呢可以通过登录汉字体验馆官方网站进行实名制预约。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演出方面啊，金星脱口秀下月初将会到北京巡演。 由于在武林大会、武林争霸、中国好舞蹈等各种舞蹈评论类节目当中的表现啊，金星犀利直接的语言风格备受关注。 那么对于大家的追捧和质疑，金星自己说，我那犀利的语言啊，其实真不叫骂人，我只是啊把别人不想听不愿听的话用一种他们不能接受的方式说出来而已。 12月4号到6号呢，金星脱口秀和金星舞蹈团演出将会在北展剧场上演。除了犀利幽默的段子，金星还将发挥所长，为观众带来一段热闹的歌舞秀。这场演出最低票价是180元。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4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 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李瑞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焕安。李工，您好。 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呢，天气要逐步的就要转晴了。转晴的时间是在中午，但是转晴风也要刮起来了。要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会出现四到五级的偏北风。今天预报的白天最高温度是在-1到0度之间，所以再加上四五级的偏北风，体感温度要明显的降低，降低大概是在如果说最高的时候和四五级的风这样计算起来，应该是在-6到0.7度。但是现在的气温呢是在城区气温已经上升到-5到0.6度之间了，比早上最低的时候稍稍有所上升。所以今天白天整体来说天气开始转晴，但是天气更加寒冷。 这个风来了天气就晴了，但确实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还看见这个树梢啊都没有动，看来这个风真的是要等一会儿才能过来哈。 等到中午了。 对，那么未来的天气趋势会向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实际上最冷的应该是在今天和明天，因为今天四五级的北风，然后夜间最低气温也是报最近冷空气来了以后是最低的，是报-0.9度。明天呢温度也还是比较低，还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到了后天气温开始稍稍有所回升了。 好，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好，感谢李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的小雪转晴，偏北风1-2级转4级，阵风5-6级，最小相对湿度25%，白天的最高气温-0.1到0摄氏度。 今天夜间轻晴，偏北风4-5级转3-4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0.9摄氏度。 傍晚时的天气预计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5-6级，气温-0.3到0.5摄氏度。 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0.1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0.9摄氏度。 另外，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再来看一下登山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本市呢是多云转晴，但是啊不少山路还有冰或者雪，路也比较滑，而且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未来3到4天北京没有降水，但许多路面的冰雪对车辆的保洁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呢为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就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呢，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金环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金环，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天早高峰与前两日没有太大变化，最高峰值仍是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看来大家还都继续选择提前出发或者改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所以出行流量和路网压力在此时段看来还是不错的。早间除了南部地区以外，东西北部城区的环路压力主要集中在二环和三环上，四环和五环的流量比以往要小了很多，只有在与联络线和高速相连接的节点桥区上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还有许多听众打来电话咨询河北和天津境内的高速路情况， 下面呢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目前河北和天津境内大部分高速路都处于封闭状态。天津交通广播提示，目前京沪高速、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以及天津管辖内多条高速均处于封闭状态，目前只有京津高速是正常开启的。河北交通广播提示，因为降雪路面结冰，北京以南所有高速全部关闭，省会周边所有站口封闭。张家口辖区张石高速、张卓高速、宣大高速、张城高速全线封闭。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沿海高速、长津高速全线封闭，成唐高速、唐港高速通行正常。目前呢在北京管辖内的高速全都是处于正常开启状态，只有京昆高速受河北段降雪影响，出京方向张坊至镇江营封闭，出京方向张坊出口采取分流措施。另外呢，受河北管辖高速的封闭影响，京港澳高速和京开高速的车流队尾已经拥堵进北京境。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金环带来的最新的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呢，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孝心好邻居。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宋凤霞，她是门头沟邮政局退休职工，在三家店邮局宿舍小区街坊四邻的眼里，她可是一位人缘好、热心肠的人。她30年来义务照顾邻居百岁老人的事迹，更是被大家传为佳话。 宋大爷这30多年了，哎，照顾这老人，心眼好啊，吃喝拉撒全是他的事儿，甭管哎弄屎弄尿全是买，你看冰箱里东西全是他买， 吃喝全是他管。如果要赶上老俩谁有点毛病，那就黑天白日在这盯着，一个字好呗。 这都是邻居对于好人宋凤霞的评价。邻居们说的宋凤霞照顾的这两位百岁老人，一个是五爷爷，一个是贾奶奶。他们老两口一生没有子女，如今五爷爷已经102岁了，今年年初刚刚去世，贾奶奶也90多岁了，老两口相依为命。这30多年来，老两口的衣食住行一直是由跟他们毫无血缘关系的宋凤霞照顾着。 我们70几年完了以后就认识，那会儿也就20多，我还那会儿还上学呢。我们都是街坊啊，就在这院里住啊。老两口那会儿就是说能动能自理，你要照顾，也就是说买点什么菜了帮着我的，也就是这个洗洗涮涮啦，什么蹲蹲地啦，什么擦擦桌子我的都。就后来以后这老俩是不行 了。说起那是30年前的事了，宋凤霞当时也刚满24岁，那时候五爷爷72岁，老伴贾奶奶也已年过半百。老两口生活不便，孤灯冷灶，苦苦相守。作为邻居的宋凤霞看在眼里，心中很不是滋味。从此这位大眼睛一笑俩酒窝的姑娘，每天都会走进五爷爷贾奶奶的家，帮助两位老人买粮买菜，扫房蹲地，洗衣服擦玻璃，所有的家务活都让她一个人给承担下来了。打这时起，老两口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和欢乐。可是老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也给宋凤霞增添了不少负担。渐渐的，五爷爷的腿脚不好使了，下地都费劲儿。 之后后来大爷就不行了，岁数大了，我的以后这就跟在床上躺着，你可不是接屎接尿，就说是你要是小便也得给他接好了。基本上我们就是等厉害了，我都是给他接好了以后，我们那什么我才回家，然后 不嫌脏吗？ 嗨。那你脏一个那个，咱们说白了谁不拉屎，我老这么说，一个那个还无所谓，就是 那家里面人都支持你吗？ 支持支持 啊， 我们家人都支持，孩子也支持。 一晃3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姑娘现在也已经年过半百了。其实宋凤霞的爱人杨寿山也是一个朴实的好人。从30多年前两人谈恋爱开始，杨寿山就和宋凤霞一起担负起照顾两位老人的任务。后来两人生了孩子，他们的孩子长大之后也加入到照顾老人的行列当中。但是这事儿啊，在丈夫杨寿山看来没什么。 应该是应该照顾呗。 你也觉得是应该照顾的。 反正平时原来买菜的时候买肉了什么的，这都是这几年反正是重点，尤其是五大爷那个病了以后，反正哪天他就得必须得过来。 有的时候现在是到这儿陪老太太了，老头去世了以后，他们一块陪到这儿，哪天也得90点钟。 今年初，102岁的五爷爷去世，家里只剩下贾奶奶一个人了。记者采访的时候，年过90的贾奶奶拉着记者的手说，在她心里，凤霞就像是自己亲闺女一样，如果没有凤霞，就没有她的今天。 全凭他们了，啥都管。 什么都管 啊？ 这都是宋大姐给您买的是吗？ 她都是她花钱买的，这是花她的钱，穿的都是她给买的。 啊、的呢 也不长钱而不得够，老头或者照顾老头，拉屎尿水都不嫌脏，最好的人了。 正像邻居所说，即便是亲闺女，恐怕也做不到宋凤霞这样吧。而更让人欣慰的是，在宋凤霞的带动下，身边越来越多的邻居也加入到了照顾老两口的队伍当中来。记者采访时，正好邻居刘春平也来到贾奶奶家看望她。见到记者，刘春平说，他们现在已经成立了一支队伍，大家跟着宋凤霞一起照顾着这位老人。 这么多年就这么着，30多年如一日的，没事天天晚上也得上来陪我闺女儿子，又怎么样了？是哪能能陪着啊？我跟你说，甭说门头沟，北京市找出这么个人来，这大姐老这样，把这人都启发起来了，都带动起来了。 现在有多少人都来照看这个大娘啊？ 我跟你说吧，有时候晚上我们就上聚群来，一个姓魏的，还有杨哥就是爱人，还有魏天秀的媳妇儿，还有刘建英，我们都上聚群来，都受他影响， 都是受宋大姐影响， 对。真是有带动作的。 其实30多年了，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照顾着两位老人，宋凤霞有很多苦没有跟外人说。现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宋凤霞，仍旧像年轻时一样，一天要去贾奶奶家2-3趟。可她自己的家现在负担也很重，婆婆患上心脏病，公公患有脑血栓，她得一手托两家，既要照顾好公婆，也要照顾好贾奶奶。有人认为宋凤霞活得挺辛苦的，照顾毫无血缘关系的老邻居也没有什么回报啊，但是宋凤霞却说， 那要什么回报啊，这应该的，再说照顾他们老俩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快乐。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 好，听完了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之后呢，我们最后再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2016年的春运火车票从哪一天开始发售呢？答案就是明天啊，周四就开始发售了。恭喜手机139尾号3083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联系。 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燕妮、李瑞，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美哲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见。 明天再会。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15100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